刻苦耐劳为执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有两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大家在同一天离开了我们。9月7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先生相继离世。对于喜爱曲艺和古典音乐的朋友来说，这两位艺术家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他们的离世也让大家感到非常痛心和唏嘘。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缅怀这两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人生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9月7号上午，88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在北京逝世。常宝华先生1930年出生于天津，有人说天津是相声窝子，而马家和常家又是相声窝子里最有名的相声世家。常宝华的父亲常连安先生一共有6个儿子，6个儿子全都说相声。上世纪40年代，常连安带领弟子在北京西单创立了启明茶社。这家茶社不但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相声角，还为相声行业引入了经营的理念，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相声大家。很多人把启明茶社称为相声学府。相声大师马季就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知相声是从启明茶社开始的。常宝华8岁不到的时候，在北京开茶社的父亲来了封信，让他也去北京学相声，但当时说相声的艺人地位比较低下，经常受到欺负。老爷太太们躺在榻上抽大烟，演员们就得对着榻前的竹帘子表演，甚至要下跪讨赏。常宝华看了心里不舒服，觉着大家都是人，凭什么不能平等？有一次家里老人过生日，让他磕头，他不同意。常连安问他为什么，他说既然家里姐姐妹妹都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不能去？常连安当时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说家里这么多人都要生活，你不干活，你不挣钱，难道让你的姐姐妹妹去挣钱？听了父亲的话，常宝华无话可说，乖乖的到了启明茶社相声大会当学徒，9岁就登台表演了。当时的常宝华可能还不明白，正是这段滋养让他一生受益无穷。在这个相声界的黄埔军校里，他受到了老前辈的熏陶和传授，学习演出了70多段传统相声，可以说一生的内力都是源于这段日子的积累。1949年，常宝华参加相声改进小组，编写相声《自相》，这个作品也成了他的处女作。1951年，21岁的常宝华拜马三立为师，还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工作团。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的兄长常宝坤不幸牺牲，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常宝华，他也坚决要求要到朝鲜战场上去。1953年常宝华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回国后他就决定参军，进入海政文工团工作，一直到退休。 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中国需要既能满足观众的需要，同时又兼顾相声美学的新相声。而常宝华可以说是恰逢其时。1959年他参与演出的相声《昨天》参加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时获得了创作和表演优秀奖。这个段子曾经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演出，周总理还曾经专门提出过修改意见，老舍先生也为这篇作品写了专文评论，谈相声昨天。1976年常宝华和侄子常贵田创作演出的相声《帽子工厂》又轰动一时，成为了当时相声直接介入重大社会生活的代表作品之一。常宝华先生还多次举办相声培训班，在北京大学北方曲艺学校授课，培训了大批专业和业余的相声演员与作者，也教出了赵福玉、牛群、侯耀华等徒弟。2006年8月，常宝华被授予中国曲艺界最高荣誉牡丹奖终身成就奖。他历年来创作的相声、小品、快板等形式的作品一共有170多篇，代表作相声《帽子工厂》、小品《语言医生》到现在还被老一辈观众所津津乐道。 下去请大家看相声连说，您听， 你说的是一点不假呀。你看这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 您 哎，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不行，我给您说几句 啊。你说几句。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啊。那有吃的啊。哎， 我吃那个。 出来就张了吃东西不吃。 您说的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爷爷、您来了这几句。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你吃那个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了吃东西？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要不给我，你不，我要返老还童了。小子，我的话你说着也不合适。 爷爷， 哎， 您的话我说着合适。 我的话你说着合适。 嗯， 比如家了来几个人， 嗯， 我就得这样说。哎呦，来了，孙子，给这几个爷爷拿烟。 哎， 啊，给点着了，怕烧手。 嗯， 哼，平常你可净爱玩火柴呢。你们几位别见笑啊，我这个孙子不懂事，这都是独生惯的。你说说这几句。 爷爷，您这几句我说着也合适。 你来了呀。 哎呦，来了。 嗯， 爷爷， 哎， 给这几个孙子拿烟。 拿烟什么话呀，我应该拿糖，怎么拿烟呢？ 给点上。 我不点 啊，怕烧手。 嗯 嗯，平常你可净爱玩火柴啊。 我多会玩火柴了。 几位别见笑， 嗯， 我这个爷爷不懂事儿， 嗯， 都是独生惯的。 别说人。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喜欢开心麻花戏剧和电影的朋友都认识一个叫做常远的演员，最近几年常远也经常登上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表演的作品都是小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常远6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那一次他表演的是个相声作品，他的搭档就是他的爷爷常宝华。常远小时候最怕在爷爷面前说相声，有一次一个相声开场，爷爷让他从上午说到了下午，因为每次说到我们说段相声这一句，爷爷都会指点他，我，你把我字给我说明白了。有人说常老爷子最卖力教的一个徒弟其实就是他的孙子常远，不过在常远的记忆里，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却是不用跟爷爷一起演出的日子。常远曾经在节目中吐露心声，从小到大爷爷从没有当面表扬或鼓励过我，不过对于自己的孙女常思， 常宝华却是经常鼓励。常思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曾经获过集体项目的银牌。听到得奖的消息，常宝华就对孙女说，我谢谢你，你为我们国家争光了。常远是被爷爷骂着成才的，15岁的时候，常远和爷爷在一所知名大学里演出，演出结束之后，爷爷把他叫到后台，当着好几位明星的面让常远站在大厅中央，说他叫常远，是我的孙子，刚才他说了段相声，下来还有脸问我说的怎么样。这位少爷说的就不叫相声，嘴里那么不清楚。常远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正在吃虾仁，爷爷问他虾仁好吃吗，他说好吃，爷爷说那你就要长能耐，有能耐了虾仁就往你嘴里蹦。长能耐这三个字也就此深深地印在了常远的心中。常宝华先生长能耐靠的是勤学苦练，小时候常家并不富裕，常宝华读书读得少，但他从小就爱读书，爱学知识。相声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天文、地理、历史、文学不一而足，而这也让常宝华受益匪浅。不过上学一直是他心里最大的愿望，甚至是爱屋及乌。常宝华说，在茶社演出十年，我的观众层次很广，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学生。有时候跟观众聊天，一听说人家是大学生就羡慕得不得了，觉得他们能到最高学府学习很厉害很神圣，还要跟人家握手照相。本来人家是我的粉丝，结果我成了人家的粉丝。解放后，常宝华看书看多了，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标准，学的东西必须能学以致用，跟相声不沾边的绝对不看，和艺术相关的全都要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比如易卜生的独幕剧、莫里埃的独幕剧，这些都给了常宝华相声创作的启发。随着年纪的增大，常宝华看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从相声到戏曲到人物传记，甚至经书、心理学著作一字排开。常宝华说，他创作相声靠的是积累，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间接生活，比如说书报和杂志。家里以前订报纸一定就是七份，相声《比童年》就是来源于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小学生作文。有篇小文章叫《我和爸爸比童年》，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孩子写的，把自己和爸爸的童年做比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我把时间跨度拉大，变成《我和爷爷比童年》，以小见大，反映时代变迁。说起来，年轻一代观众对于常老爷子最后的舞台记忆，应该是《欢乐喜剧人》第三季的最后一期。老爷子在常远的节目里最后登场，还了常远一个再次同台的心愿。有人说，现在的年轻观众已经习惯了抖音视频的娱乐方式，看个短视频就戏精上身一般的狂笑不止。在这个时代里，还有多少人像老先生一样慢悠悠地说相声，一说就是一辈子呢？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9月7号上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在北京海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8岁。同一天的晚上，著名小提琴家、一代小提琴宗师盛中国先生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7岁。盛中国先生曾被国内外的音乐界誉为杰出的音乐表演大师，最迷人的小提琴家，中国的梅纽因。由他诠释的小提琴曲《梁祝》更是不少国人的古典音乐启蒙。 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缅怀小提琴家盛中国先生，聊聊他和小提琴之间的故事。盛中国先生1941年出生于重庆，他的父亲盛雪是著名的小提琴教授，母亲朱冰主攻声乐。在这样一个音乐世家，诞生了11个孩子，其中10个以音乐为专业，9个人拉提琴，而盛中国就是家里的长子。用盛中国的话说，我的胎教就是我爸爸练琴。耳濡目染中，盛中国从小就对小提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小的时候，他就用两只筷子模仿父亲拉琴，母亲看到了就用木头给他做了把小提琴模型。父亲对盛中国的表现也很惊喜，但他仍然坚持孩子要到6岁开始再学琴比较好，因为在此之后一些小毛病就要收敛起来了，而6岁之前还可以有孩子的天真一面。不过盛中国还是用行动说服了父亲，在他不到6岁的时候就教他学琴了。正式拜师的那天早晨，朱冰叫儿子起床，结果发现儿子早醒了，早早的就穿好了衣服等着。盛雪亲自煮了2个荷包蛋端到儿子面前说，你可知道拜师学艺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古人拜师都要行拜师礼，今天你吃了我亲手给你煮的2个荷包蛋，就算举行了拜师仪式。荷包蛋吃完了，仪式就算结束了，从此以后我来教你来学，爸爸要尽老师的责任，负责把你教好，只许你勇往直前，绝不许你半途而废，你能做到吗？盛中国使劲点了点头，从此跟父亲成了既是父子又是师生的关系，琴童的辛苦日子也从此开始了。当年盛雪要求孩子们早晨先练琴半小时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之后要继续练到吃饭，饭后完成了学校作业，盛雪会给孩子上课到10点，周末也会进行教学。在这样的培养下，盛中国7岁就第一次公开演奏，9岁时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广播了他的小提琴独奏，全国听众都称赞他是天才琴童。1954年13岁的盛中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来又被苏联专家看中，被国家公派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继续学习。1962年盛中国参加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演奏大赛，获得了荣誉奖，当年去参赛的所有中国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获奖。后来他又在国际上得到了各种奖项，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演奏大师之一。盛中国不仅提升了中国小提琴演奏水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还带动了一个中国的小提琴家族，盛氏小提琴家族。父亲盛雪先是教出了长子盛中国，后来妹妹盛中华也由父亲启蒙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接着被选入苏联小提琴家别里杰专家班。盛家的老三叫盛中白，没有学琴，老四盛中真学的是钢琴，其余的7个弟弟妹妹一个个都吃了父亲的荷包蛋，勤学苦练，全都成了小提琴演奏家。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大家都知道梁祝是由著名作曲家陈刚和何占豪创作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取材于中国古代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小提琴作为一种西洋乐器，曲目通常也都是外国作品。1964年盛中国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梁祝就是当时唯一一部中国原创的小提琴作品。盛中国与梁祝的故事离不开一个多字，他演奏梁祝的场次最多，录制的音像也最多。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盛中国从来不吝惜对梁祝的赞美和喜爱。 梁祝取材于中国的民间传说，旋律是根据中国的戏曲语言移植过来的，大家都非常熟悉，又是用西洋交响乐的手法创作出来的，有气势，有变化，有戏剧性。一生中胜中国拉过上万场的梁祝，但对待这首已经是长在手上的曲子，胜中国仍然不敢有一丝的懈怠。他说，每次演梁祝，我不是机械的重复，我会有新的处理，随着我的阅历要常演常新，哪怕你的听众听100回，他都会觉得有新的东西。有人说梁祝里小提琴的声音就像人声一样，是如泣如诉的。不少演奏家在演奏梁祝的时候也都偏爱用小提琴来模仿人声唱腔，但胜中国跟其他演奏家不太一样，他非常强调小提琴在这首协奏曲中的地位，把西方传统的小提琴演奏技法和中国民族的戏曲音乐语言做一种结合。在21世纪初的那些年里，胜中国每年都会在国内外演出上百场的梁祝。在澳大利亚的演出中，曾经有外国观众连听了5场，他还去国外的录音室录制梁祝的 CD， 把这首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曲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不少乐迷表示，当年都是通过胜中国第一次听到了西洋乐器演奏中国乐曲，也从此爱上了古典音乐。胜中国留下的录音成了全国琴童们衡量和改进自己的标准，而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奏家，更是一位非常有想法的小提琴教育家。教琴首先是教育人，琴童们从考级曲目的示范视频中认识了胜中国，而胜中国却始终教育后人，学琴练琴绝不是为了功利和外在的考级，而是出于一种美育的作用，是要让接触到艺术的孩子们成长为更好的人。今天咱们回顾了常宝华先生和胜中国先生两位艺术家的生平，每当有大师离世的时候，我们除了悼念和缅怀，更是要去学习大师的精神，让艺术的生命力不断传承，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大师出现。在胜中国先生演奏的梁祝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